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梁文道，这是孟广美，还有窦文涛。 报告梁主持，我心情不好。 你怎么心情不好？ 而且我发现 炒鱿鱼不大高兴是吧？ 平生头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哎，我发现我怎么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 你看 我好像就得坐在中间才行， 这就是那天我们讲这种北京人中原心态，又是中原心态， 可以正面看到广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今天这个节目整天是不是就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格局，是不是？ 我现在知道领导今天这么安排的用意了啊！ 现在已经有感觉上那个 给你们又多制造一个机会， 网友已经在电脑上扎鸡蛋的那个感觉。 哎，广美 通常是炸糖鸡蛋， 觉不觉得我现在目光灼灼，目光灼灼， 对，有一种被灼伤的感觉， 烫伤了是吧？ 哎，这叫主持人主持啊， 主持啊， 说 重点啊， 主持啊。今天这个咱们最近这个梁文道先生，人气极高， 对 吧？ 呼声极高， 所以呢，那天我跟大家在电视里分析了一下规律，我就说呀，这个一般我主持人是永远的旁观者，我们的嘉宾的这个知名度啊，都是此起彼伏，比如曾经是张坚庭、马家辉，好家伙。近期高峰是梁文道，但是我就说一般我们采取的政策是无情的表扬他，然后等他爬到最高峰的时候他就跌得最狠。没想到这么一句玩笑话，突然间一个女子不干了，马上就写信呢，就说听到文涛这个意思，感觉到他有可能想这个把这个梁文道换下马，因为梁文道威胁了他的地位，你知道吗？然后他说，我怕再不跟你们写信，梁文道就看不到我的声音，鄙人一辈子只想嫁的男人有三个，小女子啊，只想嫁的男人有三个，第一个是窦唯。 哦，你情敌。 嗨，往哪说呢？往哪说呢？你这当不了主持人，你这分寸感 就是 掌握不到， 他顶多是兄弟而已，什么叫做情敌啊？ 兄弟， 任何言论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世界上没有无限的自由。 对，所以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做不了一个正牌的主持人呢？就是因为主要是我说话平常太肆无忌惮了。 就认识到这一点了啊。第一个是窦唯，第二个是朴树，第三个就是梁文道。说文道兄，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把你排在第三位，毕竟前两个是搞艺术的，容易吸引女孩子一些，你搞学问的能排到第三就算不错了。 我也是个搞艺术的。 哦，介绍一下， 艺术非常精妙，大家都看不到。 你有什么艺术？ 我向来就搞艺术啊，我十几年前就在做很多观念艺术跟装置艺术的东西，你不知道吧？ 说了很多我们不懂的艺术。 对，反正就 装置艺术就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嘛， 对 不对？ 有人以为我是搞装修的， 然后人家说这个对梁文道特别私慕啊，然后就说呀，说这个一开始他跟我的观感一样，就那么多的肉怎么都会跑到脑袋上去的，他就对梁文道最初的印象，但是后来他对你认识深了，他明白了，原来是水往低处流啊，肉往高处走啊，说你智慧啊，聪明啊，对不对？所以 肉是代表智慧。 看到这个观众来信，这个小女子说了，说你不但不应该把梁文道扫地出门，反而你应该让梁文道接替你自己的位置。 多残酷的观众。 不是，咱们经常研究咱们节目创新呢、我看到这封信它是个机缘，咱们试一试，不妨一试，感觉如何？ 对，你现在看我是不是看得比较顺眼？ 对，因为看侧面四十五度角永远是最美妙的。 真的吗？ 对， 真的吗？这样子是吗？但你不觉得我的下巴会太突出了一点吗？ 没有关系， 我说一坐到这个位置上就开始关心形象。 对，应该平常我不大重要，对不对？ 平常 我就坐一边，就有点那种哪边凉快你哪边去那种感觉。你现在感觉到了吗？ 我跟你说， 这是你平生第一次坐这个位置。 对，我觉得这个位置好啊。 啊， 我其实喜欢做嘉宾呢、胜过做主持，不负责任呢、 多没压力啊！ 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你看我现在几乎都躺着了， 对， 就自然的放松。 所以我就说嘛，那天我就说，凡是坐在边缘的位置上，一个人越是往边缘靠啊，他越舒服，然后他宏观，他什么东西整个大局都看到了。 不过我跟你说，你即便是坐到我这个岗位上，您也是往这个实力派的方向发展啊，别一开始就开始我这下巴怎么样。你这个整容手术难度太大， 瞧瞧我这个胸。 我让他做主持不是没道理的，很多观众都希望梁文道明年开新节目啊，给大家透露个消息， 就快 真的会开新节目，对不 对啊？当然他也不会离开咱们锵锵三人行， 当然 啊，我可以离开，他不能离开，所以今天先把他推上台啊。这个最近主要是我们发现啊，他确实呢不像过去那么老实了。主持节目，也玩花的了，你知道吗？也会抠女了。我觉得梁文道太有意思了。 是吗？ 啊，我觉得你的风格最近有变化。 真的 啊， 我觉得他可能被你带坏了。 不是， 我最近跟他混熟了。 对呀、啊，因为你，我觉得你们现在不但台上的活动挺多，私下的活动也挺多的。 对。 哎，我这个人是那个坦荡荡、堂正正的这个君子啊，我怎么可能把他 教坏？但是他比较容易看到你的黑暗面，所以他就把那些黑暗面。 我就被他感染了。 对 对， 我就是个孔雀开屏，对着你后边是他，是不是这意思？哎，我是给你有据为证、嗯，我们两集大风筝完结篇、 嗯， 他们拍了一段孙京访问他的、 嗯， 实际是让他参加一个游戏。哎呦，我一看这梁文道老兄啊，问题一个都没答上来，抠女的话说了一大堆， 真的吗？ 而且这抛媚眼啊，挤眉弄眼啊，人家 真的 女记者一访问，他就开始冲人家献媚啊。 你有吗？ 有，我当场为证，我给你 看。 真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怎么？ 主持人要去 啊，好，去片，去片啊， 去片， 去片 啊， 对。 观众，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鼎鼎有名的深受广大女性观众和男性观众喜爱的，这是非常渊博的。哎呀，这么大言不惭的梁文道先生，也是我们的两极之旅的后方的主持人。 是的，你好，你好，你好，孙京小姐，我看了你很久了，今天终于能够站在你旁边，我好高兴。 我也是同样的感觉。 待会儿你有哪什么地方？ 那这样，文道，你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两极大碰撞做客呢，我们要你体会一下原来我们两极大碰撞的所有的选手体会过的事情。看见后面没有？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待会儿呢，你就要按我们的选手原来的活动，底下我们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个绳子，待会儿你就从下面一直爬到顶上，时间给你掐算在3分钟 ，OK？ 不用绳子了，去吧、哦，好不好？现在去，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说大话。还有呢，我们要体恤一下他这个知识渊博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特地准备了这个南美、北美的5道题目，看看他的这个知识渊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来，好，听好第一题，不要偷看哦，没有答案的。第一题，阿根廷是畜牧业大国，在草原上呢有一个农夫养了10头牛，为什么只有19只脚？ 啊，我知道，因为其中呢有一些牛的脚断了。 错，正确答案有一只犀牛，而犀牛仅有1只脚而已。 话说梁文道有一天在外和情人鬼混，回家见到太太的时候，掏口袋不小心掉出了，看啊，有酒店的火柴盒，还有一包女士的香烟，还有情人的照片，很漂亮，还有一支口红。在惊慌之下，为了避免和你太太吵架，你想用双手各遮一件东西，请问你要遮起的东西是什么？ 遮起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是你再讲一下，那个照片是只有那个女孩子的照片吗？ 没错，酒店的火柴盒、女士香烟、情人的照片，还有口红，都是 我遮女士的照片。 为什么？ 那个遮住就行了，其他都能够解释过关嘛，都能够组织起来。你想想看，因为这个照片呢是个罪证确凿的东西，你口袋里头干嘛好好的放那个女孩子的照片？ 那你为什么带口红啊？ 买给你的，太太。 你怎么还带女士香烟？我不抽烟。 因为人家说这个男人抽女士香烟显得比较妩媚，我试试看。酒店咖啡座里头的，哎，这种我是老手了、啊， 看来是非常有这个 有经验，哎，有经验。 完了，这种有生活经验的人，这道题是蒙不到的。不过我们的题目是蒙太太的眼睛，这个什么都看不到的。给我们最后的现场。 哎，为什么说我这个表情淫贱，很淫贱吗？ 完了，你是彻底变质了，我跟你说，变质了。你跟大陆人接触多，给我们腐蚀坏了，可能是不是？ 我要抗议、 啊！ 为什么我们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在他眼睛里面看到那种眼神？ 你为什么希望在他眼睛里看到那种眼神呢？ 哪一种眼神？ 我眼睛里的还不够用吗？ 对，你看他这个灼灼的目光，你今天这么正面，你还没感受到吗？什么眼神、啊？ 好，不用再放电了。我现在发现男孩子放起电来比女孩子还厉害。但是呢，其实我刚才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忽然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你真的就是标准的这个所谓的披着羊皮的狼啊。 哦，你这一下子把人家翻到地下了。 哎呀，多难堪呐、啊！今天坐这个位置太不爽快了，真的是，怎么回事？ 啊，没有啊，就是原来梁文道也有他这一面啊，真的是从来没看到。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 我跟你说，你们俩今天就是一对儿，这个叫什么呢？怨夫怨妇。你看看、一身黑衣，你们俩是参加追悼会来的。 什么呀？我可是珠珠与亮片呐、 啊！对啊，人家下的裙子是白色的， 就是啊、 还露了一截腿。 珠与亮片。 哎，那梁主持啊，咱们得说一下这个事情啊。 哦，对对对对，这个事情还是要说的。哎，这个我们锵锵三人行啊，现在在凤凰网上的我不是很受欢迎吗？就是这个凤凰网呢，哎，也挺对我们不错的啊，给我们特别弄了一个小方块出来，弄了一个区域出来。那所以呢，观众们如果上这个凤凰网呢，是能够点入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哎，你看把我们这个音频呢，我们的一些节目的内容啊什么都弄上去，都还分段，而且分这个段呢还特别有意思，你看都还，哎呦，这个这特别有创意，帮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话，都想了个标题出来。 对，你看，我发现人做事认真不认真，他就是不一样。我就发现没有什么东方西方，只有人的性格。我咱这个凤凰网站，咱碰见做事认真的人了，哎，把咱们的节目上网听啊，你知道咱们现在收到很多来信呢，西班牙的用英语写的，说我过去发现呢，写中文信的你们好像有个回应，写英文信的你们一直就没有回应，可能这跟文涛先生您个人的英语水平有关。 你可以让文 对， 但是帮你回 他用我看我告诉他我英文水平可以，我看懂了吗？他说但是你想象到吗？我在西班牙，当我上网的时候，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一点击这个小方块，我听到了你们亲切的声音。 真的吗？ 这是过去到中国，离开中国去西班牙了，就觉得哎呦，再也看不到咱们节目了，又万里之外听到了咱们的节目。而且你看，我就说咱们网站做事好啊，认真呢、啊。每一个给你起个题目啊，文道谈审判法，孟广美为5000台币下岗。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上海女孩， 对，就是你的艳史嘛，对不对？好、哎啊，我们先去广告吧。 哎呦，回来去广告了、哎， 再来听听你说这个上海艳史。 不行，梁主持，去广告要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啊，对，稍等，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见， 接着见。 知道最毒妇人心啊， 这梁主持一上来就说这么狠的话 、啊、 您这主持风格比较酷 对、啊、比较有型格是吧、 啊、 像刚刚孟广美啊，居然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跟我说、啊、梁文道，其实我刚刚是看在老朋友面上放你一马 啊， 本来我还有更狠毒的话要跟你讲，他居然拿我跟最近香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淫魔 涉露淫魔 比在一块， 不是问 天哪！我只是跟孙京那么来两下子，你就说我是涉露淫魔。 但就是说，因为可能人家说人家评他为天下第一皇，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 谁说的？哎，怎么能这样，广美？ 不是我说的是， 他这个嘴巴，你是天下第一皇， 顺口就说 呀。我是淫魔，那你是什么？ 不是人家没说是天下第一皇， 那人家怎么说？ 人家说的是中国第一皇。 一 皇你给我改全球了，你这哪行啊？ 那怎么办？现在你给一个中国第一皇跟淫魔包围。 中国第一皇，对，但是就是说。因为他可能那个样子还有他平常言谈举止让人家会那样子、嗯、但因为你平常正面形象太多了，对对对， 学者嘛、啊、 对，学者风范， 革命家， 甚至于我们的观众都想嫁给你、啊、但是就是说像你 什么叫甚至于我们观众就不是人了，甚至于我们观众都想嫁给你， 大家对他仰慕的程度到想要嫁给他、 哦、 这样子、 哦、对对， 那就是说我想不要说观众没看过，我都没有看过他那德性、嗯、你知道吗、 啊、 就那种，然后那种搂人家腰，我不知道你干什么， 啊啊啊，我有到了，这胸洗啊，不是背，腰洗 有吗？是腰吗？ 对，所以我就忽然、嗯、就我刚才为什么 不是臀吗？ 啊，你说 什么？ 你瞧这， 我就说为什么是这个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因为最近呢、嗯，香港就是这两天抓到一个涉露之狼。 哦、 嗯，他10年前就开始犯案了，他就是跟踪，然后掳女孩子、 嗯， 然后强暴她就算了，还把那个强暴过程全部拍下来。 哦。 但是呢他出庭之后呢，你知道报纸很大篇幅在说这个男人今年34岁，但是他的外表呢就是身高1.73米，然后外表就是非常、嗯、非常白净 正 很正气，就是一般走在路上就像一个普通的白领阶级、嗯、而且做人非常的温文儒雅， 嗯， 所以万万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愿意相信说、哎、原来他干了这事，而且他干了很多，但他从10年前开始犯案、嗯、而且呢他听说他变态到什么程度，他除了把那个东西录下来之后，因为他犯案之后不是新闻会有报道吗， 对对， 他就把那些新闻剪下来拿回家当自己的那个战机、 哦、战机啊，来收场。 我跟你说这个中国这个过去的这个传说啊一直都没有变、嗯，就是说西门庆这种是什么人呢， 嗯， 一定都是白面小生， 嗯， 一定都是奶油小生， 嗯， 他不是像西方说的那种什么性武士，好家伙那种， 对对对对， 你看真正好色的 真正这个搞这些是变态行为的，都往往都是外表斯文白白净净的， 是吧？嗯，所以今天其实让你坐上这位置主要原因就是让你在那边开始 暴露一下 泛黄， 不是下回没有就跟我们大家告解一下你到底犯过什么案子。 我没犯过什么案子，下回我觉得应该让徐子东坐上来看一下。 对对， 他就是 轮流， 他就是那种斯文小生 啊。 哎 啊，你说习祖宗是斯文小生，那你是什么？哎，我觉得你像人猿泰山。哎， 对，你看我这个样子本来就长得有点像性侵犯的样子，那怎么可能实际上还会做这种事？哎，我是后天要修养了多少年才念成正果，让人稍微哎减少那种觉得我是个什么什么什么狂魔的那种感觉。 但是就我就我们的感叹是共同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纯品呢，广州话讲叫损本呢，纯品 呢 越来越少了。你看梁文道这个纯品现在也变得带入了一些苏州河什么的泥水之类的， 对，就给他这种私家车。 所以哎，你发现没有，每个在所有的这个演艺圈里哈，好像每个地区啊总需要找出几个长得像小女孩一样，反映那种天真的浪漫的，让所有人觉得哎呀真纯真，都有几个那样的小星。你像当年那个大陆也有谁谁谁是吧，香港的是 Twins。 对， 这个好多大陆人可能不熟悉，咱们可以看看这是香港人觉得比较纯品损本的这个形象。这是个孪生姐妹， 是装的。 他们不是啦， 不是真的孪生姐妹， 他们不是， 是故意弄成像孪生姐妹。 他们取的名字叫 twins， 叫 然后化妆 再看另一部 弄得很像。 哎，怎么长得那么像呢？ 弄一来是选，就选人的时候就故意选那个样子比较搭配，二来呢就是把他们 待久了在一块待久了， 样子弄得模糊一点。事实上现在要做一个偶像或做这个什么很像的样子是很容易，你要他们弄得人家不像那就困难。你懂吗？那天我在我们公司下的那个酒店那进大门的时候，就看到一票这个年轻小孩子，有的男的有的女的，就站在一块不晓得干什么。后来我懂了，他们在等偶像。你在香港常常报纸上的话就会登着这种叫做什么今日星中，对不对？就写的说哎，今天哪个明星往哪去，很多这种影迷啊什么就是专看这个，就到一个地点等着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出现。那结果我就站在旁边看一会儿，看看是哪个偶像，真是厉害，是一群人突然之间在一群这种影迷啊这些 fans 之中走了出来，登上一个小巴。上了小巴之后我才赫然发现，原来刚刚上车的那一群小姑娘就是偶像，然后吓得这些人呢就开始追逐。然后车上那些小女孩呢，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女子组合叫 Cookies， 这个要比 Twins 还要年轻， 饼干、 嗯、在车上呢对着外头的影迷们跑啊跑啊快点跑啊，然后下头的影迷也就很听话跟着快点跑。然后我那天我突然领悟一件事啊，所谓现在的偶像啊，什么叫偶像？原来就是随随便便从一些影迷里面跑个人出来就变偶像了。 但是他们也 都是同一种人嘛。 是，那他们也需要这群偶像在下面跑的偶像才能够堆积他们的光环跟他们的形象。在好莱坞啊，还有很多人花钱去就是雇这些影迷，雇这些偶像等，就是说，哎，我窦文涛出现，我会几点几分出现在什么地方？麻烦你就是雇可能20个人，然后在楼下等，然后看到我就晕死过去，尖叫狂吼。 是故意的， 对啊，对啊， 付钱的，付钱的， 啊、原来是假婚呢、啊。 你也可以请人干这个。 是，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好莱坞的偶像粒粒皆巨星啊，那谁的场面拍得大，你的那个就会等级就会往上推嘛。所以其实很多经理人会为自己的艺人做这样子的安排。 对对对对对，你记得这个平常都是前呼后拥的，那才显得声势浩大嘛。 所以其实你刚刚说这些玉女组合，我跟你讲，我也看透了，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干这行的，他们跟我说这些所谓玉女组合，其实。哎，表面上都是好好的姐妹花，然后我们一群女孩子怎么样在一起嘻嘻哈哈，其实私底下这个争风吃醋很厉害。就是譬如说今天到什么地方，然后发现我这边影迷比他那边多了2个，就洋洋自得，另一头晚上回去就开始打电话，他们拿了一些影迷会的一些人的电话，那个 ICQ 就叫他们明天我会几点到什么地方，你们可都要来了，都是这个样子的， 在搞黑地下活动一样， 就是这样。而且那些玉女啊，你没发现玉女有个规律，就是玉女必然堕落，不是应该说终有一天玉女必然堕落。 嗯哼，玉女她生出来就是为了要堕落。 对，就是这样。你看哪一个，你看哪一个这种玉女偶像派不曾堕落过？就是每到隔了2-3年之后就哎就差不多堕落了。 林青霞没有堕落过。 哎呦，我跟你讲，我那天听见一个女子啊，哎呦，你说长得 真是特别这个纯洁的样子，非常干净，皮肤特别干净，白白净净的。可是他一跟你讲他这经验呢，你就觉得不可思议。 哎呀，你这个经验还是先别说，又主持又要去广告了。 去广告之前，去广告之前，咱说了不是欣赏群体吗？ 对， 哎，咱们是不是？这嗨，你这主持就碍事儿，就是咱们这个看一下一群模特，一次过看一下一群模特，对 对 啊。 这个一群这么模特你看得到什么了？你看中间这几个基本上就看不到衣服，有点 哎，养养眼嘛，养养眼、啊、不要看得太深。 这是一张目录啊，你们这群 哦， 你看你看，给人家行家试出来了、啊、显得我们很没品位。 哎呀，长得不错， 他是我们的， 我近看过、啊、嗯， 这品牌是我们的赞助商来 哦，真的、 啊、是吗？ 对、 哦、广美也是其中一位是吗？ 对，我常穿他们的衣服 哦， 他常赞助， 所以有缘呢，今天就放出来，先该去广告了、 啊、好好好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不是见啊， 接着见， 接着行。嗯，好，你说那个玉女不可告人的一面 啊、哦，对，玉女，哎呀，我就看就长得像你这样子的，哎，我跟你说， 她是玉女型的， 现在的这个玉女型的女子，你想象她过的是一种多么多么放荡的这个生活啊。四个女孩子在这个晚上在家里喝酒，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开始什么呢，玩美国大兵，就找他的朋友，就说哎，叫几个美国大兵来。他 在哪？这是 这不能透露啊， 在有美国大兵来源的地方， 在反正在有美国大兵的地方，哇，四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哗就过来了，来了之后就跟着这几个女孩子玩。这几个女孩子呢，实际上都是涉足色情行业的，涉足色情行业， 本身是做服务业的， 涉足，他们也不是老做，他们偶尔这么一做 赚赚外快， 哎，对，基本上是良家妇女，偶尔他也赚赚钱， 援助交际、 嗯、援助交际、 啊、就这么一种人，就是他在这方面已经非常开放了。然后呢，就大家喝醉了酒，就让这个美国大兵脱衣服给我们看，美国大兵把衣服脱了，确实肌肉很发达，然后啊，他背过去给我看看啊，这几个女孩子就这么玩啊， 嗯， 就女的，就等于是女的玩弄美国大兵啊， 嗯， 最后到最后走的时候，那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啊，突然没有兴趣了，哎，美国人挺有修养是吧，突然没有兴趣了，走吧走吧，姑奶奶不高兴了，滚，美国大兵就走了。 他们也不用付钱给人的是不是？ 我弄不清， 就是玩吧， 这我不太清楚， 就是玩吧， 这事儿什么， 就只是玩 哦，就只是玩。我问你说，这事儿我来吧？ 这事儿我来， 我来也可以。 你当主持人还得上播音系学一学。 这当然让我来那就更好，对不对？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对不对？这充分展现一个女性的一个自主权。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事其实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有的男人也是这样，叫几个年轻女孩上来，哎，脱了衣服给我们瞧瞧，然后说不定也是老爷不高兴，你走吧。所以这个只是调转了一个平常我们习惯的角色、 哎、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还是认为不要这么前卫，咱们还是要宣传一些正面的妇女的这个形象、 嗯、 刚才我给你们看了一堆模特嘛，现在我再给你看一堆、 嗯、 不是一堆啊，是给你看十位代表广州形象的，人家广州市搞活动啊，选出十位优秀女性代表广州的形象、 嗯、 推广广州，咱们来看看，再横扫一下啊，啊，这个我十个我发现有共同的特点，全是高学历，而且都得是英文特别好，好多人呢、啊、这个品貌双全的哈，但是到最后就是因为英语不过关给刷了下来，这就是以后你看这十位广州女性， 嗯， 基本上都是什么博士博士后， 对对对、 啊、 但为什么要英语好啊，代表广州的形象， 他现在国际化大都市嘛，你要代表广州形象的、 嗯、 你就得通常就得会英文呢、啊 嗯、而且我觉得挺好，就是说他们现在可能已经不再以这个所谓的外形外貌还有年轻为标榜、嗯、你刚才我看到其实还有高龄已经38的， 他都没有太年轻的、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对我们这种人是一种平凡吧， 对， 因为现在不管什么东西他找那种十几岁是什么什么大使 小妹妹、啊、 什么他可能都搞不清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什么，但他就去我是代言人，所以 对， 好，代表你们这个年龄层的妇女哈、啊， 顺了，刚刚说出了心声了， 没错， 真的 是真的， 真的。你比如说香港也是一样，很喜欢用明星嘛。 嗯，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些什么叫前一阵子不是政府弄了一个叫什么“生命天使”的活动，你们听过？ 对， 就是专门请一些明星艺人、偶像派年轻小伙子出来，就叫大家要珍惜生命什么的。那你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本来香港这阵子说自杀的人多，烧炭人多，那些都是过了中年又找不到工作又什么的，像这种人现在要听一个十几二十岁小伙子这边蹦蹦跳跳，你要珍惜生命，对吧？ 我跟你讲，我们昨天才在研，我跟嘉耀啊，我们才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看最近这么多人自杀，昨天还有一个富人抱着自己的孩子跳楼自杀，那后来嘉耀就提到一个很重要问题，他说因为香港的这种防治自杀的这个东西太不健全了，他们曾经有人试过说打电话去那个自杀那个防治中心。 哎，很好啊，是不是？咱们以后可以经常这么换换。 不要，好累。 现在也可以吊钢丝绑吊 带。哎，我觉得很好。我给博给马云说了啊。是吧？他也有他的一路，是不是？